我的。 他们有黑的、白的、黄的、黑的、美的、丑的、大的、小的、高的、矮的、银的、扁的、有的、包着头的。 Hollywood大帅哥，大家超大神的， 还有唱歌跳舞突然从树后面跑出来的。 如果你想吃饭，就。